近日发布的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指数评估报告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总体指数为 60.2 分。从年度数据变化来看，我国儿童青少年的体育健身整体上呈现向好的趋势。总体来看，学校环境对儿童青少年参与体育健身的支持力度最大，社区环境的支持力度亟待加强。研究团队指出，尽管高质量的学校体育工作是推进青少年体育健身和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重要支撑，但是从长远来看，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的青少年体育促进机制，是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的重要保证。9月1号由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开学第一课》将如期登场，创造向未来为这堂课的主题。在以梦想、奋斗、探索和未来有关的四个章节中，来自不同领域的老师将悉数登场。演员成龙回顾在演艺圈圆梦的历程，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带来励志演讲，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则以自身的经历鼓励青少年永不言弃。据了解，开学第一课已经讲了10年，前些年分别以知识守护生命、爱让中国更美丽和父母教会我、乘着梦想的翅膀、先辈的旗帜等为主题。心慌、失眠、精神不好、食欲差，这两天随着开学在即，不少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孩子开始出现了各种身体和情绪上的问题。对此，疾控专家表示，孩子们很可能是出现了假期综合症。专家建议同学们要注意调整作息时间，保证睡眠质量，家长则要帮助孩子合理安排起居，给孩子创造宽松的学习气氛，逐步调整孩子的学习状态。还可以主动和孩子聊聊新学期的计划，带孩子去购买一些他们喜欢的学习用具等。另外，家长要注意让孩子均衡饮食，三餐要定时定量，同时加强锻炼，每天做适量的运动，从容应对开学后生活状态的改变。为了帮助新生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锻炼坚韧的意志品质，石景山区各学校纷纷组织新生开展入学教育活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石景山实验学校一年级的新同学们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来到学校，感受课堂学习氛围。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苹果园中学分校开展以养成良好习惯、塑造最好自己为主题的初一、初二年级的国防教育夏令营活动，磨练学生的意志品质。景山学校远洋分校六年级国防教育活动激励学生要克服困难，挑战自我。到今年9月1号，新广告法实施就满3周年了。新广告法对烟草广告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某健康研究机构近日发布的2018年部分城市卷烟销售终端的烟草广告调查结果，发现近90%的中小学周边100米有烟草的营销点。更让烟控界担忧的是，除了这些传统的广告形式，烟草业也与时俱进，他们的目光已经向新媒体平台转移。专家表示，任何形式的烟草营销都是在营销死亡。对于这样的产品，任何形式的宣传和推广，包括在烟草零售点，都应该被严格禁止，尤其是针对青少年。根据市交管局发布的交通预报，明天因外事活动，机场高速东三环北段、东二环北段、长安街路段等仍然将分时分段的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明天早晨全市中小学集中返校，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会有明显的增加。根据预报，明天早高峰期间，东西二环东三南段、北五环西段和西直门北大街、建外大街等路段车多流量大。受到学生集中返校的影响，东二环广渠门桥区、北四环中关村桥区、西三环的航天桥区以及西四环正阳桥区以及天秀路、玉渊潭南路等校的周边道路早间会出现间断性的车行缓慢的情况。另外，晚间至夜间因为外事的活动，机场高速东三环北段和东二环北段、长安街道路将分时分段的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 好，以上播报是由苏想坤为您编辑，今天为您编辑播报的。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家长给孩子报课外补习班是热衷还是无奈？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或观点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教育部本月23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早在今年2月，教育部即出台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切实减轻中小学生的课外负担。校外培训机构火爆的原因有哪些？眼下正逢开学，即将进入校外培训的高峰，面对社会上鱼龙混杂的教育培训班，学生家长如何选择，又该如何擦亮双眼？校外培训机构和学校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共助学生成长？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是家长给孩子报课外补习班是热衷还是无奈。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媒体评论员朱旭老师。朱老师您好。 大家晚上好。 欢迎朱老师。另外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汇文中学校长助理李红艳老师。李老师您好。 您好，大家好， 欢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会采访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老师，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和我们参与互动哈。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其实都是以家长身份过来的哈。李老师今年的孩子是上几年级呢？ 今年的这个秋季开学是小学的六年级 了哈。今天我们既然聊到了这个补习班哈，想问李老师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报过班呢？ 也报过。 为什么要报呢？报的是哪种类型的？ 大多数的属于那个兴趣类的，比如说唱歌呀，还有书法呀等等这样的兴趣类的班。然后呢，在他上三年级的时候，我的同事建议我说有一个外语的补习班不错，因为它不是应试的教育啊，从听说口语这方面来那个着手，然后孩子们呢不觉得是一种那个负担 啊， 所以呢我就尝试了一下，孩子上了以后呢也觉得还可以， 所以您报班这个初衷不是为了这个学科备考哈，是为了提高孩子其他方面的一些素质 啊，对，因为我自己不想走到这个应试的路上， 因为你本身就是老师哈，所以这个有问过孩子自己想上没有？ 您指的是这个什么样的，就是他现在所上的这些课程是吗？ 对对， 是要问他的。因为现在的孩子也都很有个性的，就是你推荐给他的课程他要去尝试，然后他觉得是否可以，他才能坚持下来。所以现在目前上的倒是他是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还是 也是 挺好的。 对对对。 有没有大概算下来哈，一年咱们在这个报补习班上会花费多少费用呢？ 这个的费用确实是没有太仔细的算，比如说可能如果是报唱歌的话，因为唱歌是一对一的和老师在一起学习，可能这个费用相对来讲可能会稍微高一些，再加起来是不是得在3万左右呢？我没有太仔细的算过。 您觉得和其他家长比起来，您算是焦虑型的家长吗？ 因为我自己是从事我们这个教师这个行业的，所以我可能会在自己的孩子发展过程当中也可能会跟他同龄人去对比，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不断的让自己要坚持我最原始那个目标，不要被现在的可能某一时的这种现状所这个焦虑到。 您最原始的目标是什么？ 我最原始的目标，实际上从我自己对孩子的发展来看，我当然是希望他能找到他自己的兴趣，并真的是在这个兴趣上将来成为他的职业，将来是有所发展的，但是可能客观的环境有的时候又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学业成绩等等，确实是现在孩子压力确实是很大的，因为这没有对比可能就没有伤害，所以呢这个自己要会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要调整自己。 朱老师您看，其实这个 那个李老师还算是就是理智型的这种家长哈，不会受到这个外界的一些干扰哈。您的孩子今年多大了？ 我孩子今年33。 33哈，您看就是在回想以前他成长的那个年代，有没有给他报过课外补习班？当时这个家长的普遍的情绪会像现在一样这么焦虑吗？ 其实那个时候报补课班已经很盛行了。我清楚的记得我们家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毕业12年。跟补课相关的只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那个他在高二的时候他去补过八节课，就是一对一的到老师家里头去上一对一的有机化学。也就是说哪儿疼医哪儿，就是那个地方比较弱。 哪缺补哪儿哈。 对，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在初中阶段他上了一段时间就是学校帮他们联系的外语课。就是作为那个外语教学的一个补充，那个是不是你个人报，是学校统一在那个年代啊，它是有这样的，就而且那是不同的学校的同学在，比如说他们当时应该是在交道口的21中嘛，还是在那儿去上课，每个礼拜天上半天。 是相当于学校集体给孩子补课，是这样的一种 形式。也不叫集体补课，它还是一种额外的，但是呢它帮助孩子在英语课学习上面呢算是一个。但是我清楚的知道这个补课到后来成了孩子们的社交。就是你不让他去他都要去。因为去了不是为了去听课做作业，他就觉得哎这样大家可以有很多的交往。 所以说这一次咱们出台的这个教育部出台这个通知哈，说出重拳，他只是整治校外培训的这个乱象，没有说一定要禁止。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互相借鉴学习哈，形成这样的一种合力的哈。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这样的一组数据吧，因为这个是中国教育学会最近发布的一个数据，它显示在北上广一线的城市参加课外辅导的中小学生哈，占全体学生总数的70%左右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了哈，相当于全校的学生基本上我都要去到那个课外补习班去补课，所以说很多人说这哪来的市场啊？是因为有需求啊，所以市场才会如此火爆哈。课外辅导班还有家长愿意花天价给孩子报的这个辅导班，到底是什么吸引了家长不惜花天价购买这样的一个课程呢？难道学校正常的一个教学是无法满足学生的这个日常学习的需求吗？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我来说吧，李老师可能还是觉得，因为他的身份那个在就是直接在教育战线嘛，那有些呢可能是确实说起来不是很方便哈。我想这个事情关于那个校外的培训啊，我们还是要简单的给他做一个分类。我们今天一开始老在那说补课班，其实补课班和兴趣班它是校外培训机构提供的两个大类。而这一次呢，教育部出台的政策主要盯的实际上是补课这一部分。对于兴趣这一部分呢，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就是需要怎样去清理的，但是他们都包含在校外培训机构这个大的范围里头。我也曾经看到过一个材料哈，应该是16年的数据，就是咱们国家的校外培训的市值，就产生的那种流水收入是8000亿。听的确实是挺吓人的。你刚才又说呢，是70%的孩子都在校外培训机构里面上课。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讨论呢，要先把那部分比如去上舞蹈啊、音乐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的同学先拿出来。但是这一部分是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呢？也不是，因为这里头呢又包含了非兴趣的，因为它要对应比如说幼升小、小升初奔着特长去的，那它和兴趣其实不是一个完全关联，不能等同。但今天不是我们讨论的，我们要说的是补课。补课这件事情呢，其实很多很多的家长啊，你们今天谈到的时候说到底是一个无奈

因为有不同的这个， 他面对的是30个学生， 他学校也迷茫了哈。 对 对对，那么这些学生他上的课不一样， 嗯， 那么他所获得这种知识储备也不一样。那我的教学目标到底怎么设定呢？ 嗯， 你可能你按照某一部分人来设定，哎，那个孩子觉得这事儿我学过了， 对， 而且常常是他学的是结论， 没错， 他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 因为 知道的是， 因为就像我们其实做其他一些专业哈，如果你不是很专业的人教你啊，你的动作都是不对的，可是要改这个动作 很难， 就非常非常难，因为他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形成一种习惯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些学科啊，真的不是像你，比如我最近同样看到一篇论文，特有意思，是小学，就有些孩子有音乐基础，有绘画基础，有些孩子没有。但是我们要上音乐课，要学二分音符，老师就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让有音乐基础的给那个没有音乐基础的来讲，哎，课堂很生动吧？哎，课程也解决了刚才李老师所说的程度不同，我们把它拉起。但是我们正常的，像比如说数学啊、物理啊，能这么干吗？说找一个学过的二把刀，让他来给你讲说一元二次方程怎么怎么回事，哎，讲讲因式分解，他也就最多做了几道题，他怎么可能讲明白呢？那讲不明白怎么办？可是老师怎么办？所以我们家长千万知道，有些事儿起早，比如排队，去的早行，因为你排前头。学知识啊，那学第二遍可不是，特别是孩子，那孩子他马上就是就神儿就不知道在哪儿了，真不怪他，因为你让他听第二遍嘛，他烦你。 哎，有些孩子哈，他还不一样，比如说他这个就是尖子生，我学的特别超前，我现在的知识已经掌握了，但我就想提高哈，那对于这一类的孩子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一类的孩子，如果啊，因为现在咱们毕竟是有学科竞赛这一块，这也确实是存在的。那么如果孩子真的是对学科竞赛很感兴趣，那我们还是鼓励他呀，鼓励他， 这没有问题， 这没有任何问题。那么第一个，看你学校自己教师的师资，他能否给予孩子在竞赛方面指导，如果没有，学校是不是在这方面是有考虑的，借助于其他资源，那再或者是说我们家长自己利用我们的校外机构，因为我也知道啊，校外机构在这方面也有培训，那是可以的。那么你去筛选啊，他机构的老师真正的啊水平如何，你可以去筛选，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能咱们刚才谈论的是大多数的家长没有正确的去认识自己的孩子是否要上这个课外班的时候，由于从众的心理他去了，那么最终的效果如何不太清楚。 对，根本不是吃不饱，他是等于就还没吃好，然后光光就吃，就不消化了， 太心急了。 对，就是家长总认为就是吃的多肯定是件好事情。你刚才讲的就是有个别学生总会有嘛，就是他就是怎么着他都是吃不饱，他就是去了培训机构他还是吃不饱。那这类的学生其实我们学校有很多出口是可以来帮助他来解决。再说哎，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兴趣项目，对吧，比如说我们对一些学生就是满足他就是学有余力之后的一些活动和内容，很多学校有很多很有特色的活动。再说了，难道都就是这个精力都放在数理化吗？他要有余力，他可以去参加话剧队啊，他可以去文学社呀，对啊，他还去可以搞很多的实验，这都可以去解决他吃不够的问题，而不是说只吃数理化这几盘菜。 你看很多这个开了学之后，很多家长他会焦虑一个点哈，就是班里面也有这种现象哈，有一部分学生他提前超前学了，他这个内容已经掌握了，但是我们家孩子什么都没学呢，我会很焦虑。虽然说这个可能是提前报了培训班的缘故哈，但是这种现象确实在咱们这个班里面是一种常态哈。那么对于学生之间这个不同层次的不同水平的学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距，从学校层面来说，咱们目前现阶段哈怎么弥补？李老师。 现在这一块呢，我们希望啊，我们建议我们各个学校要做分层教学，这是一啊，就是因为这个分层教学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还是前面那个问题，我们希望一个班的学生呢，他的学习基础应该是差不多的，这样的话呢，我们任课教师在上课的时候，他的定位是容易确定下来的。然后实际上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是说你上了课外班 你就一定会 占了便宜了， 占了便宜了。嗯，就是刚才我们没有谈及到，就是但是我们不能说对任何一个问题都是百分之百，它就是一定是这样的结论，对吧？因为每个学生他不太一样，有的学生呢，他上的课外班，那他可能学习了比较好的学习方法，也能落实，也能提高自己。而有的孩子呢，学习了之后呢，反倒他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哎，我这个东西我学过了，我进入到课堂里边来了，这东西我可以不听了，我会，然后就想说我自己学过了。那实际上，你真正把他叫起来，真正让他去回答问题的时候，他答不对。然后或者说他就只知道结论，说那这个结论怎么来的，然后就想说我自己学过了。那实际上你真正把他叫起来，真正让他去回答问题的时候，他答不对。然后或者说他就只知道结论，说那这个结论怎么来的，要用我们数学要说推导推理来证明他，那有点说不太清楚，就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还是学生不同啊，结果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意见里面他提到了一个超纲教学，还有一个提前教学，那到底这个标准我们该如何界定呢？ 这应该很明确的呀，就是超纲教学和提前教学是非常明白的。比方我们举例子哈，比如说拼音应该在什么时候学，那肯定不是在幼儿园学呀，这是很简单的呀。再有就是说我们小学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要求和初中的和高中的一个年级和一个年级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超出了这个范围，或者说在时间段上面明明应该上学期学的，你那个就是下学期学，你上学期就学了，那一定就是有问题的。所以这次政府下非常大的决心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这方面的清理，就是要让这种似是而非的抢跑型的，然后呢加重了家长焦虑的现象，要逐渐的把它清除出去，也让家长实际上没有什么念想。因为家长这种念想呢，他有的时候也未必，当然是他自己生发，就是别人弄你弄我弄他也弄，就跟着就有点起哄了。然后还有一个基本心理，就觉得我把这事儿弄了，我将来就对得起这个孩子，但是他就只想到把孩子送进去上课了，而没有想到呢孩子在这方面所花进去的光阴会带来其他什么。因为什么呢，你占了时间他去上培训课了，他一定就是没有时间去干，比如说没有时间干家务了，比如没有时间去人际交往了，比如没有时间去进行更好的锻炼了，比如没有时间和家人进行沟通了，等等等等。不要小看这一个小时啊，这一年累计起来有多少，若干年累计起来有多少，它一定是一种特别大的占用。那最后会导致什么呢，可能考试能力提分有一定的效果，别的呢 落后了， 不是落后，是没有是缺了。 就像这个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他说，每个家庭都应该树立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育儿观念哈，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长远上解决。 何况其实我们想一下，如果一个小孩他那个膝盖特别软，我们非要带着他去徒步，会导致什么后果？如果一个小朋友他那个腰那腹的力量，他的臂力没有达到，我们非要让他去负重，是什么结果？当时可能猛的一下拎起来了，那咬咬牙也走下来了，但是给他身体留下的这种隐患是在过后才会很久很久的会反映出来。 两位觉得在现阶段哈，咱们家长的观念方面还需要发生哪些方面的转变呢？李老师。 实际上我在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说家长你关注孩子的他的成长，你不能只看分数。我们这几年会发现啊，我们自己看到的我们学校的孩子，就是有一些您看到他学业成绩非常优秀，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现象，他可能变得更加自私了，对吧，他集体的观念可能比原来的学生相比淡化了。所以呢，从我个人来说，我真的是希望家长啊，包括我们学校，我们应该把学生的思想品德的教育放在第一位，把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放在第一位，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实际上我觉得有些家长可能把一些教育孩子的这些事情归于学校，但实际上家庭教育特别特别重要，就说我们要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自理能力等等，这些应该是大多数应该是在他的家庭当中来 来进行完 成 的。 嗯， 这些因为他在学校，这肯定是，不太适合的。 嗯， 所以呢，实际上包括我们对于孩子的坚韧的意志品质， 对， 还有他的良好的心理，我们说 抗挫折能力 、哎，这些方面都应该是高度重视的，包括还有对孩子的责任感方方面面，就是说我们不能指定分数，不要说认为我的孩子分数高了，我的孩子特别优秀，并不是这样的。往往可能这类的孩子他的内心更为脆弱。所以呢，我的个人建议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家长在有一些问题上还是得需要注意的啊，就是说孩子在成长，家长也同时要在成长，对吧？ 对。 还那么我们的父母是家长的榜样。我们要对这个孩子在这个我前面所说的那些方面，家长要做到，家长也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 好，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家长给孩子报课外补习班是热衷还是无奈。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那样，其实对于这个超纲教学哈，反而它会干扰到咱们学校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教学进度哈，对于这个学生的这个标准就已经给搞混淆了哈。那从学校的观点出发，您觉得哈，咱们学校层面还有社会教辅机构这个层面，咱们应该形成怎样的一个合力呢？怎样配合才是最佳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从咱们之前咱们国家出台的对于校外机构的这些相关的叫法律法规方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希望他们应该是我们学校教学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对吧？应该绝对要杜绝他所谓的超纲教学和超前教学，就是你不能说孩子刚小学毕业，您就给孩子家长打电话，哎，您要利用这个假期，您要好好上这个初中的课呀，否则您的孩子上的初中您就跟不上了。这样一弄呢，咱们的家长就那个焦虑了。所以呢，一定要杜绝超前教学。那么，但是呢，他可以，我们刚才所说啊，咱孩子真正的在学校真的是没有听懂啊，那么可以利用的他的这个课余时间啊，上这种机构来进行补充。 就像朱老师说的，家长一定要有定力哈。朱老师您怎么看？ 对，我觉得这次吧，就是国家下了很大的决心，我也希望更多的家长呢能够就说在国家的这个好的政策的帮助下，就是不要在这条补课的路上走得更远了。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损失的绝不仅仅是金钱和你的焦虑，其实更重要的是损失了孩子们的光阴。因为孩子们的光阴是不能重复的。再有家长，我要提醒一点哈，不要认为你们家孩子是幼儿园，你是幼儿园水平的家长，然后等到你们家孩子上了初中高中了，你就是初中水平和高中水平了。你要不学习啊，你就一直是幼儿园水平。 家长和孩子得和一块儿成长，共同进步。 对，但是呢，就是说你的身份是不用去提高的。因为孩子一上初中，你就变成初中家长，但是你不是初中级别的家长。你可能还是小学低年级级别的家长，这就不对了。 咱这个教育脚步得跟上，不仅要有定力，还得有远见哈。好，也今天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教育面对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品读经典，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海角相偎依，一角怎么会湿淋淋？向后已经吞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 你知道吗？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著名朗诵表演艺术家方明的经典诵读。接下来有请今天我们的主讲嘉宾罗安宪教授。 罗安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先秦哲学的研究。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老子。老子既是一个人，也是一本书。作为一本书呢，老子也叫《道德经》。我们讲老子呢，其实是把老子的这个人的思想和老子这一本书融在一起来讲的。关于老子这个人和老子这本书，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排除掉一些肢解的问题而言，我们还是认为老子这个人和老子这本书他的大体的这个线索还是比较清晰的。老子这个人，他与孔子同时，比孔子年长一些。老子这本书呢，基本上是由老子所作，虽然带有后代文人墨客一些文字上一些润色的色彩，但是他的基本作者仍然是老子，他代表是老子的最基本的思想。老子一书呢，一共有5000余字，意思非常丰富。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把握了老子的一些思想的最基本的观念，那么我们对老子这一书以及老子这个人的最基本的思想呢，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了解吧。那么这几个基本的观念都是哪些呢？第一就是道，第二是德，第三是自然，第四是无为，第五呢是无为而无不为，第六是虚静，第七是柔顺。当然我们也可以用3句话来去概括我们上面的这7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尊道贵德、自然无为、虚静柔顺。那么我先讲第一个观念，就是道。道家之为道家，道教之为道教，道德经之为道德经，最关键的一个字无疑就是道。什么是道？简单的说，道就是我们脚下所走到的路。从它的本意上来讲，道也是路，但不是一般的路，是坦途，是大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似乎道与路没有区别，甚至有的人讲路就是个口头语，道只是个书面语。其实不同，道与路这两个字我们来去看，它根本就不同的。从偏旁，从这个部首来去看，它根本不在一个类上。我们看到路这个字，它是有走有歌，路是人走出来的，并且是各个不同的，每个人都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你若一个人顺着别人所走的路，别人可以成功，你自己未必可以成功。鲁迅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但是鲁迅绝对没有说世上本来没有道，走的人多了就成为道。路是人走出来的，道却不是人走出来的。那么作为道呢，与路有什么样的不同呢？第一个不同，对于路而言，是先有人而后有路，所以路是人走出来的。但是对于道而言，是先有道而后有人。在我们要出发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有一条道在我们的前面展开。人一定是要走在道上，走在道上那才是人。如果不能走在道上，那也许可能是其他的，但是未必就是人。这是第一个区别，道是先于人而存在的。甚至在老子看来，不仅道是先于人而存在的，道是先于一切而存在的。在没有人之前，没有天地万物之前，本身就有道。那么道与路的第二个区别，我们可以说有什么区别？路是各个不同的，而道却是绝对一致的。其实人所走的道，天下万物之所谓的道，其实只是一个道，无非是在天谓之天道，在地谓之地道，在人而谓之人道，在某一物而谓之某一物之道。但是从道之为道的意义上来去讲，天道、地道、人道、一物之道，其实只是一个道。第三个区别， 那么路可以每个人都可以走，在路的意义上来讲没有什么规则的问题，而道一定是有规则可循的，必当如此，必须如此。我们开车，我们走在车道上，汽车走在高速公路上，火车走在铁轨上，一定要遵守它本该具有的规则。如果离开这个规则，那么一定会出现问题，甚至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道这个字本身就有规则准则的含义在里边。如果再要说第四个区别的话，那么道这个字它不简单的做名词用，它还做动词用，它具有指导、引导、领导的含义。比如《论语》里面所讲到的，导之以正，弃之以行，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弃之以礼，有耻且格。那么这里的字是道，但是不能念成道，而应念成导。作为动词用，它应该念成导，它具有指导、引导、领导的含义。 道在老子一书中出现了76次，是老子思想最核心的概念。其实道的概念在老子之前就存在，古人很早就有了天道、地道、人道的说法。那么老子对于道又有什么新的见解和阐发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今天为大家解析的是中华经典名篇老子，道生天地。 天地万物有一个根，有一个所谓的本源，这个根，这个本源就是道。老子第25章，游无恒成，先天地生，它是先于天地而存在的，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这个应当读成独立而不改，不能读成独立而不改。它是个独，周行而不殆，它不停地运转，它一刻都不会停下来，可以为天地母，它就是天地万事万物的始祖。我不知其名，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那么今天我就给它取一个名字。当然这个名其实不是名，中国古代人把名和字是有严格区分的，它早就存在，我怎么给它能够取名呢？我不能给它取名，我只能给它取一个字。字之曰道，道就是这个先于天地万事万物存在，天地万事万物由其所从出的这个东西的字，而不是它的名。我们再回到第一章，你就会看到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注意一定要读成非常名，非常道，而不能读成非常名，非常道。我们现在经常看到有的地方说，哎呀，非常道，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说法。在老子看来，这样的一个道是不可名的，如果可名的话，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那么这样的一个道，它是天地万事万物的始祖，无名天地之始，它是无以名状的，无以名相的，它是天地万物的始，开始，是天地万事万物的根，但是它又是存在的，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这样的一个无以名状的无，和这一个存在而不是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有，其实它们都来自于道，都是道的一个不同的状态，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无是玄，有也是玄，但道却不是玄。道是什么？道是玄之又玄的东西，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天下所有的事物，万事万物，都是由这一个玄之又玄的道衍生演化来的。那么这个衍生演化的过程是个什么的过程呢？老子第42章给我们做了一个揭示，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复阴而抱阳，充气亦为和。道首先演化，第一步，老子说道就是一，至于这个一是义 还是太极，还是什么，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一生二，这个一旦分化，它就是个二。二既可以是阴阳，可以是天地，可以是乾坤，可以是男女，是让两个不同的相对待的存在。那么这样一个两个相对待的存在，比如说阴阳、天地、乾坤，它们一旦结合，就可以生出来一个新的生命体，这就是二生三。那么由三又演化出了世间的一切的万事万物，这是老子对于道的这样的一个说明。 在老子看来，道不仅是万事万物的本根，同时又是万事万物的根本。本根和根本区别在哪里？对此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道生天地。 你说这本根和根本有什么区别？本根是在讲到本源的问题，是指它的前世是什么，一层一层的朝前推。比如说古希腊哲学，他们所探讨的基本的问题是天地万事万物从哪来，这就是一个本根的概念。但柏拉图不这样认为，柏拉图说万事万物从哪来我不关心，我关心是万事万物这一事一物到底在什么意义上才是这个事物。人为什么是人，桌子为什么是桌子，这棵树为什么只把它叫做树，人之所以为人，床之所以为床，桌子之所以为桌子的根本是什么，柏拉图说是理念。用老子的话来讲就是道。老子第62章讲说，道者万物之奥。汉代人解释这个奥，说奥就是主，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就是主宰。道是万事万物的主宰，是万事万物的灵魂。第34章还在讲说，大道泛兮岂可左右，道是随时随地可以存在的，不是不存在的，任何地方都存在着道。那么因为是道，有了这个道，万事万物才成为万事万物。第39章讲得更为清楚，他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以清，地得以宁，神得以宁，谷得以盈。也就是说，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宁，神之所以灵，谷之所以盈，都是因为这个一。注意这里的一就是道的别指，意思就是说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宁，就是因为有道。万事万物之所以成为万事万物，就是因为有道。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一，它怎么会成为万事万物呢？那么这样一来，问题来了，道演化为万事万物以后，道又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作为万事万物的灵魂，作为万事万物的主宰而存在着。那么忽然如果有一天，我们试想，如果说没有人了，没有天了，没有地了，道还存在不存在？如果说道演化为万事万物以后，道就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那么忽然有一天，如果天地万物不存在了，那么意味是不是意味着道也不存在了？老子其实已经预先知道有这个问题存在。道不仅是作为万事万物的本体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道作为万事万物的本根，作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它仍然存在着。也就是说，道既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作为一种本体的存在，同时道又是作为一个没有演化为万事万物之前的一个本根的存在，仍然存在着。这样看来，即使天地不存在了，道还存在；即使万事万物不存在了，道仍然存在。这就是道的永恒性，道的至高性。 罗安宪教授认为，老子眼中的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根，也是万事万物中的根本。在哲学意义上，阴阳、乾坤、天地都是相对的，唯有道是绝对的。请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道生天地。 唯道无对意味着什么？道是绝对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在老子看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 那么好了，正因为如此，当老子对道有了这样的一番理解之后，他才可能会写出一部《道德经》。所以我们翻开《道德经》，翻开老子一书的第一章，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说，我今天要给你们讲一下道，但是我所讲的道可不是你们平时所讲到的道，你们平时所讲的道是具体的，是可以说清楚的，我今天所讲的这个道是抽象的，是说不清楚的。如果能够把它说清楚，第一个道是个名词，第二个道是个动词，如果这个道是可道的，那么它就不是常道，非常道。我们现在经常看到有些人在讲的，你那个是道，我这是非常道，我这个非常道比那个道还要更道一点，这是一种非常糊涂的说法。可道之道并非常道，我们不清楚。老子说，那我们通过第二句话，可名之名不是常名，我姓什么叫什么，一个人姓什么叫什么，这是具体的，所以我们都不是常。但是人是什么，什么是人，自古到今我们对于人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人是什么。由这样一个名可名非常名，我们再去体会一下这个道可道非常道。正因为道是全部老子思想老子学说的基础与根本，所以这样的一个道并不是一下子可以道明的。那么有人说了，说是老子说道不可道，老子却道了五千余言，所道何事？老子并不是通过五千言告诉我们这就是道，而是通过五千言来去指导我们，引导我们来去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道。因为道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道永远都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一个存在，道永远就在你的脚下，在你的前方不断地向前延伸。每个人通过对自己对于人生对于事物的一种不同的体察不同的考察，那么就可以去明白你自己心中所谓的一个道，这个道是不断向前延伸的。老子五千言只是通过这样一个借喻来去告诉我们道应当如何。当然关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老子还讲了很多，比如说第四章所讲到的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所谓的冲是什么？不满的意思，是冲虚。道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而用之或不盈，盈是满。还有呢，管子白心田有一句话，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此为道矣。天下只有一个人知道道，得到了道，道并不因为只有一个人懂得了道，只有一个人领会了道，道就因此有所胜于。接着他又讲，天下行之不闻不足，天下所有的人都按道的原则来去行事，你不会觉得道有所欠缺，道什么都不欠缺。正因为如此，老子讲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它是无穷无尽的，它是无限的。道的这个无限，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我们对它来去做一个说明。这个无限它是无穷无尽，第二它是应有尽有，第三它是源源不绝。无穷无尽是从静态的意义上来去讲的，应有尽有是从动态的意义上来去讲的，它可以随大随小，这是一动一静。那么我们还讲它是一个开放的，它是个动态的系统，它不是一个静态的系统，它是源源不断的。正因为道是无穷无尽应有尽有源源不断，所以才会存在一个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成为天地万事万物的本根，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一物之为一物之道，从根本上来讲只是一个道，但具体而言，在天就成为天道，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